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乜啦？咁你想象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知子佢咁多意见，使唔使嚟多题？ 屌你！ 新年快乐，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年年有余。我是夏萨特。 原来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着单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叮当牛肉好食，都系红色。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咁啊马年第一集，梗系有啲好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就系、這個、 马上有嘢食， 马上有嘢食，系啦。咁啊 Red 假益我哋，咁就 Red 假，唉，我第一样嘢今年咧就同阿的联络嘅时候都问咗，喂，有冇春明啊？ 有冇嘢玩下？ 有冇嘢玩下？ 冇事搞下我哋咁样。 咁啊，阿的就话有，一定有嘅。不过即系我哋安排通常都系风格制，都问嘅，系啦。咁哇，今年算好啦。 今年算问啊？ 吓，今年算问啊？算。通常我哋喺度 announce 咧，应该就系三几日后咧就食噶嘛。 写问年 啫。唔系，今次系去到月尾，都几好。喂， 二月二十三号， 二十三号。 咁啊 ，Red 搞大春明啦。 啊！呢次就大過上年嗰鋪啦， 幾樣嘢啦。 上年就十圍啫嘛。 今次暫時預計啦，就十八至二十先啦。老實講， 唔係啊，以咪後你又唔係咁講嘅。 唔係，因為幾樣嘢嘅。首先第一樣嘢解釋下先啦。之前講過話想早啲嘅，因為啲酒席實在太貴，大佬。即係我揾，我揾 下銅鑼灣搞梗係啦。你試下喺牛頭角搞啊， 即刻靜曬牛頭角咪先。唔係今年第一樣嘢酒席太貴啦，第二樣嘢就即係就時間關係啦，咁而家 confirm 咗講一講先啦。當日二十三號晚有咩主持人呢？兩個都喺度啦，牛耳喺度啦， 全部 Regga 都嚟㗎啦， 姚尊喺度，大師喺度，咁大部分現有做緊 Regga 節目嘅人都嚟啦，係啊， 噏唔到邊個唔嚟㗎啦，即係比如調翻轉一噏邊啲唔嚟啦，嚇暫時冇啦， 係啩？ 再 update 啦， 有啊，再 update 啦， 應該梁振英唔嚟。 吓 ，OK， 范徐丽泰唔嚟， 梁振英系 Regga 主持嚟嘅咩？ 阿贵思杰唔知系唔嚟啦，系啦 ，OK， 系 咩？系哦，阿贵确 唔系咁，我哋都可以试下请梁振英嘅。 我哋会请啊，我哋 系啊，初我哋过咗初十一啦， 系咯， 冇藉口啦， 系咯，嗱，我哋请请 嗱，我哋保证啊，唔会掟路冇西嘅， 系啦，鸡蛋唔知， 系， 当然啦，我哋我。就試下請阿曾俊華過嚟， 喂， 就嗌埋阿。 其實我話俾你聽，如果我係佢咧，我真係撲撚到你啦。你都喺香港冇撚曬朋友啊 ，Sir Run Run 啊 ，Sir Run Run，Sir Run Run 出殯啊，都冇人請佢啊，你知唔知啊？ 冇嚟， 你喺電視度咪見到佢又去香港殯儀館嘅，實情佢唔係去 Sir Run Run 嗰度喎， 佢自己度， 佢係啱啱撞啱嗰日咧，佢有個。仲亮行有個以前嘅老拍檔 <Okay. S 1> 就啱啱就嗰日出殯，佢 <Okay. S 1> 就先過去嗰邊，啲記者問佢啊，佢仲要好撚即係戇鳩咁樣同人講噶，哦佢話阿邵生就佢好低調，都係想都係啲屋企人到嘅啫。哇！ 劉德華， 曾蔭權係屋企人嚟㗎。 劉德華屋企人， 劉德華屋企人嚟㗎，嚇！ 黃秋生屋企人嚟喎。 係咯，黐撚線㗎你真係。馬子良係屋企人嚟㗎。 哇！ 唉， 游乃海屋企人嚟㗎。 即係我哋真係好撚經典嘅，一個冇撚曬朋友嘅人做特首。喂，如果我哋 Red 假，如果請佢嚟，真係有特首，你聽到嘅話， 避免你啦。 喂，真係俾撚足面，我真係同情你啊！屌你，我哋真係非常極度。 高度同情你啊！你要大佬请埋你嚟玩，你都真系未玩过， 玩过 系咪先？ 嗱，嗰晚我 一今晚如果嗰晚佢嚟嘅，我哋一定我一定唔捻掟佢，我保护佢。 O K， 屌你！ 但系都系啊，等阿迪讲埋 要掟个掟杰斯， 等阿迪讲埋先。而家我讲呢次话。 嗱，23号晚啦，七时公后八时入席啦，喺边咧 ？O K， 地点啊，今年会喺铜锣湾告士打道。311号黄室堡5楼 ，OK， 哇， 稻香超级渔港， 系啦，正稻香， 最好简单啫， 黄室堡稻香， 系啦，咁啊，即系总之就黄室堡啦，铜锣湾啦，今年，咁啊，我哋自己嗰度拣咗一个 area 啦，咁我哋可以自己玩啦，咁啊。第二樣嘢就係咁啊，有當年都係一樣啦，分翻會員價同非會員價啦。會員價350蚊一位， 哇，海天價喎、啊、呢、這個。會員350， 係啊 ，OK。 咁啊，非會員就400蚊一位 ，OK。 係啦，記得都係咁做啦 ，email 翻去recordsin@recordsin.com.hk， 咁啊寫翻貴姓啦，幾多位啦，跟住同埋跟住就如果入我哋會跟住就俾翻入數紙你啦 ，OK。 即係我哋會俾翻入數嘅 account。你咁個 email 咧，記得寫咧就係咧 record14204 出名 ，OK 個題目係咁樣嘅，因為分咁樣會分得好好多噶啦 ，OK 咁、然之後咧，我哋跟住就會覆翻你噶啦，覆翻你之後就 confirm 曬噶啦 ，OK 係啦， 整個詳情就應該喺呢個禮拜咧就已經係 已經睇到啦， 節目嘅時候咧應該喺 record 度係睇到 睇到啦， 喺 record 度睇到噶啦， 包圍咁樣 咁啊嚇 咩啊包唔包圍啊？傑斯 包唔包圍都可以嘅，其實 嗱，傑斯包圍，我包圍 嚇、啊，北上包圍啦， 我知南包圍， 北上至南包圍啦。 啊，馬永成包圍，叫馬永成， 係你唔好成日同人哋安排， 係咯，真係 麻煩。 我真係諗住同佢安排埋，費事留啦，馬永成包圍啦。 我哋希望就啲網友會踴躍去參加啦，因為雖然今年個價錢係 貴 過舊年嘅，咁但係因為你都知道啦，大佬一個一年又升咗10%+啦，咁啊加翻啲都 唔係我唔明啊，即係各位網友，唔係各位網友可以幫我解答一樣嘢，就係其實我一路都想揾酒席咧，我係由20開始揾嘅，即係過年前20開始揾嘅，但我睇完啲酒席之後咧，真係真係掟唔落手嘅，因為揦埋咧，老實講。即係5000+6000蚊位嘅，好貴嘅咁樣，我唔知道係乜嘢原因咁貴啊。 OK， 就算去到細嘅酒家咧，都成3000+4000啊。 哇！呢次仲稻香添喎。 係啊，我唔知啊。 咁就點啊？ 咁啊，大致上係咁樣啦。 係23号嘅時間其實唔係好多嘅啫。 係啊，星期日嚟 嘅。節目嘅時候已經係10几号㗎啦。 係啊，係係啊。總之就星期日嚟嘅，七時公後八時入席啦。咁就預計人數講埋先啦，因為頭先講咗18至20位啦，暫時開位開150人先啦。OK，因為個場如果真係踴躍嘅話，咁就陸續加啦。OK， 因為記住係基本上我哋全部 record 嘅主題都去曬嘅。 係啊，去曬啦。係啊，唔講出嚟有邊個啦。係啊，去曬啦。 仲有嘉賓嘅， 有嘉賓嘅， 慢慢一路慢慢透露啦， 成日 系啦，咁就系咯，大家等住你報名咯，系嘛，咁啊，春茗講完就梗系要講啦， 咪交俾我交到多少少嘢啦，咁啊，講春晚之前啦，咁啊，講多少少關於打賞前嘅嘢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 第一樣嘢啦，咁啊，新年前，老實講啦，仲係新年前個數，咁個 account 上次報咗 第20000几， 23000几 ，OK， 咁但系要多謝翻阿牛嘅一位網友嘅接地佢俾咗1000蚊我先，暫時咧就有24000几蚊喺度，亦都上咗去 六，淨係香港， 淨係香港恒生銀行户口。OK， PayPal check 過啦 ，OK 冇錢噶啦 ，OK 暫時就冇乜錢嘅。咁啊，另外一方面啦 ，check 個內地户口啦。點解要講內地户口咧？因為有位網友咧就捐咗1000元嘅人仔， 多謝。 咁就係啦。咁內地户口咧就而家大約有2600+几蚊人仔喺度， 多咗1000零蚊啦， 系啦， 冇错， 就系咁样嘅， 系 咁啊，条数就报咗出到嚟啦。 OK， 嗱， 可以同我对噶，我话声你嗰啲钱 OK。 嗱，再新嘅一年嘅北上打赏前啦，咁啊，先回顾一下旧年啦，旧年我哋做咗几个个案啦，阿玲姐开始啦，秋凉啦，仲有或者阿崇熙啦，锦强啦，阿锦强兄啦，仲有咧就系阿 Roy 啊嗰个女仔， 妈妈嗰个啦， 霞姐啦， 系咯， 系啦，咁啊。不過已經過身嘅霞姐啦，咁就都有成5、6个個案啦。咁舊年嘅成績其實講真，我收貨嘅。OK， 舊年我冇一個好詳細嘅統計啦。我希望如果我有時間可以做翻啦。其實如果我哋斷估咧，就過10万人一定有啦。 有， 一定有。 有 10零万。 有， 我哋因為我哋已經做咗，即係捐過好多次款。 10宗定十？ 系几嘅尾咧？我真系唔记得咗，十就一定有。 咁我哋即系再加啲水分啊，咁样就廿万啦。 系咯， 旧年都有筹廿万啦。咩啊？嗱，呢啲中国思维嚟噶嘛，系咪先？咁希望啦，希望我新嘅一年啦，马年啦，我哋唔好话咁高要求啦，嚟个 double 啦，我先开啦。希望今年整年我嚟个 double 啦，四十万， 系啊， 好嘛？ 马上捐钱， 我哋就 mark 住佢。嗱，就由啲。二万六千几开始计， okay, 好， 好嘛？嗱，呢二万六千几，我哋而家目标咧，只系争三十七万几，好少啫，唔系好多啫。阿马 Sir， 阿马 Sir 喐喐手，我同你啊，大佬，阿马 Sir 会听啊嘛。 仲有阿封老总咧，咁系话安排佢啦，就系一捞过啦。 唔系咯，阿马 Sir 呢一出手咁啊，已经搞掂晒啦。 即系好简单啫，我哋有啲抽奖嘛，我哋有啲嘢拍卖嘅。嗱，当日 啊，当日系 OK。 咁啊，马 Sir 你镜头啊，镜头啊， 认真嘅，认真 讲少少嘢。 希望啲我哋啲老友记啦， 系啊， 又可以帮一帮我哋手啦。咁啊，譬如 Eugene 又希望帮下手啦，帮佢多啲呼吁啦， 诸如此类啦。 咁我譬如我今年啊，即系喺过年嘅时候，其实同阿 Jackie 都有大家有倾过电话。咁我哋大家都有个睇有个想法，就系咧。都係時候呢又要開新嘅個案㗎啦。咁、 okay. 因為其實譬如我手上嗰幾個個案呢就可以我哋可以繼續幫。咁、但係呢我哋希望將我哋希望可以 更加多愛可以俾更加多愛。 冇錯啦可以更加可以同有需要嘅人一起分享啦。咁Jackie 講一句說話嘅希望我喺度呼籲嘅就係咩呢成年去年最失望的不是什麼呢不是說錢多與少、是一路都沒有一個香港的個案。啊、那我們希望 我不希望有其實 我們希望找到一個香港的個案。 我不希望有、 不是人間不如意事就全世界都有 的。我知 道。啊、你那些希望呢就是等於習總說的夢來的。 Okay. 是那不要那麼多夢為。在香港我們希望啦有香港的聽眾呢可以幫我們找到一個個案出嚟，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咧，今年希望可以做到一個香港嘅個案啦。咁、 okay. 內地就 Jackie 又喺度揾緊啦，我又喺度揾緊啦。咁我哋就我哋就希望喺短期內啦，盡快開到個案。咁啊，聽到嘅朋友咧就希望啦，你哋咧就係、是。即係打上，我哋係做好呢個節目， 我就好簡單啫。你打上得啦，我唔希望有其他個案，好 係咪？ 太殘忍嗰啲。 咁 我頂唔順。 講多少少啦。 仲有俾我講埋就係咧，PayPal 少咗錢咧，咁咧又要同啲海外嘅朋友要講下啦，因為。PayPal 好多時都係海外嘅聽眾會做嘅、會用多嘅，咁、所以又希望海外嘅聽眾咧就、又要加把勁咯喎，咁你有咩補充？ 當日啦，頭先阿牛都講過啦，23號晚咧，至少有少少嘢咧係我哋希望攞出嚟拍賣嘅，咁、然之後咧係歸翻落去北上個打上 先啊，係啊，係啦，冇錯啊， 至少有樣嘢啦， 零姐， 冇錯， 終於用到你啊， 阿馮總就喺。Christmas 啊，聖誕嗰段期間就上咗去廣州就探咗阿玲姐噶嘛，咁其實咧玲姐咧就整咗樣嘢咧就係一個刺繡嚟嘅， 冇錯， 就喺我哋手， 十字繡嗰啲， 係啦，冇錯， 係啦，咁啊嗰個當晚咧就會攞埋出嚟拍賣，咁所有嘅錢咧就歸翻落去成個北上打 okay, 打上前度。 我哋諗緊嗰個拍賣個行動啊，喺即係23號係嘛， 係講 埋假個春名，咁、暫時我哋又保守，即係我哋又賣少少關子啦，但係咧。玲姐份刺繡係其中一份係會拍賣嘅、我哋仲諗緊一啲其他嘅嘢咁就會攞出嚟咁嗰晚呢我哋都會做拍賣嘅咁我哋會盡量花多啲心思啦喺即係拍賣嘅禮物裏面啦咁、就 如果譬如仲係咩啦如果有網友佢、有啲好嘢嘅可以攞出嚟捐俾我哋拍賣嘅攞埋嚟 有意思嘅嘢啦 有意思啦 咁咁首先多謝玲姐啦咁啊嗰塊刺繡終於都大派用場啦咁啊到時我哋搞掂咗之後呢就我哋會話返俾玲姐聽啦佢嗰塊刺繡到最後可以拍賣到幾多錢。 即係我就好簡單講阿玲姐上次嗰個刺繡投咗10,000元。 吓 係咪 吓 佢整個刺繡㗎嘛係投咗10,000元㗎嘛。今次唔好少過佢啦。 哦，但係馬上， 馬上 聽到， 唔好咁啊！你成日 風老總啊，呢個聽到啦， 聽到啦。 唔係，唔好咁講。我哋啲網友多卧虎藏龍 㗎。或者係點樣？或者點樣咧？ 係啊， 即係如果你譬如 必低啊，馬上，講必低啊，馬上嗱，必低馬上唔容易㗎， 易 㗎，好唔好？ 係你幾廿億 ，OK 得 ，OK。咁啊，差唔多啦，係嘛？ 係啊。 咁我哋頭先講個春運啦，又講個。 春明啦，咁係時候都要講春代，可能春代都講埋㗎啦，香港嗰條最春代嗰條人都講埋啦，咁係時候都要講下春晚啦， 有啲話呢， 即係我哋有啲網友就話呢啲年度話題嚟㗎嘛，屌你老尾，每一年第一撚定要講㗎啦，咁今年春晚有咩特色咧？ 有冇啲雲先？ 今年我諗照乾隆後要講啦、 okay。 首先我要第一個要俾一個 credit 嗰個就梗係 黃小光、 崔健啊， okay。 即係呢個喺過年前咧，我哋都冇講過。咁啊喺我另外一個節目都有講啦。嗰晚我都好興奮， 因為不凡講過佢。 唔係啊，因為嗰我嗰、那個嗰、那個那個小插曲嘅嗰、晚咧，我哋就即時去分享到崔健嗰個回應啊，即係不凡，因為我做直播節目啊嘛。咁、我係幾開心啊，嗰、晚好興奮。咁就崔健嘅故仔可以再喺度講一次嘅、就係有人邀請佢上去春晚啦。咁、我應該係馮小剛嚟嘅。咁、但係咧，崔健就堅持得，你要我上都得。我一定要唱一無所有，咁咧，喂，好撚大噶嘛？你玩到咁撚大， 點解咧？點解咧？ 一 六四歌啊嘛， 歌係六四歌啦，會令好多人諗起六四啦。第二，成個今年成個春晚主題係乜嘢啊？夢啊嘛，你老母咁樣講完個夢你就一無所有啊！點撚樣搞啊？ 都唔好意頭， 大佬啊！即係你揾喂揾邊撚個都揾邊個做司儀都兜唔撚到啦！ 一無所有 咁，所以咧就嗰個咧就喺過年前咧就一單幾大嘅新聞嚟嘅，就係話首先就係啦。崔健嘅 fans 就屌柒崔健啦，老母你跪低有冇搞撚錯啊？你夠膽上去咧，以後唔撚聽你歌，英雄嚟啊 ，rock and star 唔係 rock and roll 嘅 star 嚟噶嘛，大佬。咁然之後咧，到最後咧，唔係跟住然之後咧，就有小道消息出嚟，就話咧就大即係審評審會咧就話。唔准唱一無所有，你要唱花房姑娘。咁、後尾到最後呢就崔健就拒絕唔上去啦。咁就嘩全部拍手掌啦。咁呢個係今年春運嘅第一個。第二個就到李娜啦。嗱李娜呢我哋一陣都會講下李娜。咁但李娜上春運呢 春晚 講錯上春晚呢就唔關馮小剛事嘅、其實就係啲傳媒呢就話喂 問佢 佢啱啱攞完個網膜攞完澳網冠軍咁你梗係要搵埋上去啦其實呢個都理所當然啦咁佢又啱啱返咗嚟武漢係咪先咁但係呢就咁李娜回應嗰個正㗎嘛佢話喂唔好搞我返嚟就探屋企人嘅過年唉我啊識手機嘅 我搵錢嘅 咁正咁呢所以呢就兩大人物無上咁今年春晚呢就馮小剛做導演啦咁馮小剛都話啦搞埋今次唔係再搞我啦即係搞自演拍法呢啲嘢咁你有冇睇啲雲流 我就有睇過啲視頻啦呢啲即係已經我唔睇㗎啦或者實力開始咁我就知道我有幾樣可以講嘅有啲個人嘢嘅 係 就話有條女㗎嘛 係呢個犀利 春晚直播期間呢 咗啦 係原地轉 係 轉幾耐呀你估原地轉 兩分鐘 黐撚線啊再估一次啊 五分鐘 四個鐘頭 啊 屌你老母 原地喺度轉啊嗰條女呢個名字呢就叫做魏彩兒唔係魏彩兒以麗個兒咁啊佢返有個朵叫小彩旗嘅咁跟住呢就佢係一個呢雲南即係舞蹈家喎叫楊麗萍我唔識佢呢佢就佢個外甥女嚟嘅咁呢佢就由幾歲開始就跳舞啦 我真 係 覺得 佢最強項呢就係轉 圈就係轉喎。 咁但係以前呢佢呢就佢嗰個姨媽就話啦就話小彩旗呢就最高紀錄試過轉過2個鐘頭嘅啫。 o k 咁但係呢嗰晚呢春晚呢就轉足4個鐘。咁就佢就訪問返佢佢就話佢就唔暈嘅。佢就唔暈嘅。咁但係就你睇我嗰晚我有睇現場嘅。第一就嘥咗佢啦。因為成晚個春晚呢基本上佢就出咗2-3個 shot 到。係囉會唔會呢 兩三個 shot。咁啊點解會佢叫佢咁樣轉呢就係佢就個寓意就係咩呢轉一個四季出嚟、 okay。 春夏秋冬。屌老母 慘啊你轉4個鐘 頭。呢節目真係呢 你八季都轉到出嚟啦。 係 啊即係可唔可以佢其實十幾歲㗎喎。即係可以告多個弱兒㗎又。係啊弱畜都得。弱畜都得嘅。即係大佬你喺中國你唔當人係人嚟㗎嘛當係隻狗嚟㗎啫。你心痛㗎。我睇現場嗰時候 喂。心痛㗎。 有冇隔喂嗰時而話 屌你老母佢转四，话佢话喎，呢个女仔会一路转到个节目完喎。我谂啊，三个几四个钟喎，唔系我心真系跳一跳出嚟噶。哇！我然之后就喺度谂啦，喂，好多嘢谂噶嘛，你知道我哋。 我会唔会今晚搞死人？ 第一会唔会系造假咧？ 系啊，我睇时间都攞。 会唔会有十个小彩旗喺度，你轮住系咁喺度转咧？吓咁，即系好多嘢谂噶嘛。咁你現場嗰啲人睇到都唔出聲噶嘛，即係任鳩你講嘅啫。咁仲有就係，喂，如果你係真嘅，你有冇搞撚錯啊？點樣喺度轉四個鐘頭啊？我真係冇撚見過一個人，佢仲有個速度好撚快， 撚快係啊， 好撚快， 腳嗰啲好撚快嗰啲。 有啲人同佢計過㗎，後屘啲網友同佢計過啊，佢大約係每 0.76 秒咧就轉一個圈。你除翻成個春晚節目，佢嗰晚喺個節目度轉咗，但真係㗎。唔係講笑，轉咗萬九幾個圈啦，係19000幾個圈。 即係以地球公轉嘅嚟講咧，佢轉咗十年。 係啊， 你老母你黐線， 黐撚線嘅呢啲。 你咪轉四季啊，地球公轉十年，你係轉咗40个季出嚟啊，大佬。 我覺得唔係，我覺得咧，即係呢個女仔要識下佢嘅。 點啊？ 即係應該咧請佢嚟咧。 二刀啊？ 唔係七月佔中啊。 我嘅轉。 係，我哋就喂嗱，我哋一揾小彩旗嚟。转捻到有全民补选为止，一路转，屌你老母！ 阿大二零话太残忍啦， 屌你老母！睇你咁噶啦，唔俾咁样都得喎。 大二零话太残忍啦， 系嘛？ 因为佢自己都唔会占中啊嘛， 系咪先？ 系啊，或者你会见人，我觉得系。 哇，好犀利啊呢个嘢！咁同埋咧，佢其实真系好不人道啊！佢个姨妈对佢都唔系太好啊。 但起到咯， 佢十几岁系未读过书啊。 使得讀書咩？ 真係唔好再搞呢啲 咁嘅嘢。繞轉就得㗎啦，而家。東莞嗰啲繞轉咪得囉。 係囉。 你識繞轉你囉，唔係你都唔撚明。 喔唔係喎。喺你㗎。我啱諗起最近喺倫敦搞個鋼管舞大賽呢，世界鋼管舞大賽冠軍啊，男女子都係中國㗎。我唔係。緊贏啦。 講了冇。有邊度呢得我哋中國啊。 仔乜啫，就係搵東莞嘛代表嚟都贏。 我同你都贏啦。講跳舞你都一致撚 事。不，呢個小彩旗真係有前途㗎。 真 係 有前途 㗎。真係㗎，但係內東莞。 都會唔問呢啲道理。 一路轉到呢三。 唔 係。轉到呢三。冇晒為止， 到佢唔到佢唔會 玩㗎嘛。好撚好，如果大家冇睇過呢，就即係我覺得嗰個即係一兩個 shot 嘅你睇返啦，即係好撚黐線㗎，即係我覺得咁樣搞法呢， 而且嗰個唔係慢 嘅，即係呢個要譴責馮小剛㗎呢樣嘢，真係但係搞乜撚嘢呀， 係㗎，但 係會死人㗎嘛，大佬。 即係我知道呢單嘢嗰頭呢，其實係預早我已經都知道咗㗎啦， 係 因為你春晚嗰啲咁嗰啲講嘅嘢啊，同埋啲溫單，我其中都有呢單 恐怖啊，恐怖片嚟㗎。 佢覺得好恐怖。 佢由八點鐘一路轉到十二點幾。 我咪為咗佢 睇你老味咩？ 我咪為咗佢睇咗一睇咯。 係啊，呢個就今年就封咗佢做春晚女神啦。咁另外呢，嗱，整體上呢， 小品劇都要講啦。 係咪講嗱，單一節目我哋等陣講，即係我想講整體啦。我就實係年三十晚呢，嗱，我嗰晚就大部分啦，我睇咗我都頂到兩個幾鐘頭嘅， 好犀利啊， 好撚犀利，犀利啊， 好 正， 值得鼓掌啊， 大佬真係，唉，傑斯真係堅啊，所以有啲網友仲話喎，喂，你又要睇返幾套咩賀歲電影啦，屌你北上頻道要講，喂，唔好咁撚殘忍啊，你哋。屌你老母！我同嗰個春晚女神真係冇揾分別嘅。你老母就喂，我已經睇春晚，你仲要睇撚埋啲賀歲電影，你冇嘢係嘛？所以我決定唔撚睇。 OK， 喂大佬，我真係我唔係春晚女神嚟㗎，我唔係小彩旗，你唔好撚搞。 等我講啦，一間等我。 係咁咧，唔係嗱，就整體上啦 ，overall 成個節目啦，係真係比以往嘅春晚咧沉悶咗嘅，真 係 沉悶咗嘅。吓，唔系嗱，串系有两，系唔系嗱，佢识玩啦。 小刚啊， 第一嘢佢出嚟系串嘅，即系嗰个春晚是什么嗰个啦，嗰 opening 咧就成5分钟都有噶，咁你喺入边就 up 到好捻多人都有，阿云哥又有啦，马云哥，跟住啊成龙又有啦，跟住姚明啊、姚晨啊，哇，好捻多人 up 极都 up 唔捻完嘅，咁啊郭优又有啦，乜都有啦，咁佢就点咧？一人讲句。春晚是乜嘢？咁啊，有啲老人家嘛，啊，春晚是温暖啦，又乜乜啦，咁啊，即系乜嘢？但系咧，佢入边有几个系几恩德嘅，譬如啊，陈道明啦，陈道明就讲就系话咯，哦，春晚咪即系 睇又得，唔睇又得咯，可有可无嘅。咁啊，即系有啲咁嘅嘢啊。跟住仲有一个我唔知系边。 喺佢嚟讲可有可无，喺广告商里边咧就唔系可有可无。 即系佢有，唔系我佢有啲 coming 咁摆落去啊。即系你头先讲串啊嘛。 串 咯。嗱，佢仲有一个，佢仲有一个咁讲啊。佢仲有一条友就唔记得唔知边个嚟噶。佢话春晚都从来唔睇嘅。 嗯。 俗气咁咧，俗气咁样样。喂，佢有呢啲嘅，即系有正反两面咯。 吓。喂，特登 识玩， 特登抌两件啊。派人出嚟嗱，即係樣衰啲嘅，好似我咁樣咁樣出嚟客串下下，一定要啊嘛，下下一面倒講到出哇！ 以前你梗係一面倒噶嘛， 而家咪識玩咯。 咁如果唔 係識玩啊嘛， 咁呢啲都係串啦。 你睇個小品劇已經知識玩啦，講符唔符啊嘛？嗰個名係咩話？ 符不符？你講啊，嗰個咧就已經咧就網上咧就差唔多揀咗佢做呢個最佳嘅即係春晚。節目呢最佳節目。 最佳節目。 符不符 幾好笑 喎。這個呢其實呢大家可以睇。這個就真係又係串嘅。 又係講咩啦，有個揸單車嘅朋友啦，就見到個婆婆跌低啦，跟住梗係扶起佢啦，你先聽。咁扶起佢之後就變成咗一啲俾人即係撞低呀， 即係俾人屈。 俾人屈嘅事啦。 係 咁嘅故仔嚟嘅其實。 好正啊，佢成個嗰個其實又做得好成功㗎。佢即係佢個故仔就係首先呢嗰個男仔呢就佢就講呢就係佢就拿住個單車出場嘅。嗰個單車就撞到爛晒嘅。佢就佢就個故仔就講呢呢個男仔呢就剛剛呢就喺隔離街呢就踩單車嘅時候呢就追尾就撞撚爛晒架單車，咁已經好倒霉啦。咁然之後呢撞完架單車呢頭仲要抵手就撞到就見到 見到 係啦，就遇到一個呢一個大媽喺佢面前呢就自己撲低。係啦。咁然之後嗰個大媽就話哦係你架單車撞我嘅。咁樣係咁講 㗎。笑話係笑點喺邊度呢就話哎呀好多後生仔唔會扶㗎啦。跟住話我會扶㗎好啦，我真係講咁笑話啦。 唔係後尾佢就話嗰個單車撞 佢。跟住呢佢就話好多人撞到我就走㗎啦，跟住佢哋話我撞到你，我喺你十米之前面我點撞到你呀，咁有啲咁嘅gag嘅。 咁佢就一路就喺度咁糾纏啦。糾纏咁嗰個男仔係一個好心嘅男仔嚟嘅，咁後尾呢就又要同佢慢慢又同個婆婆解釋唔係我車撞你㗎點點點點點。咁佢最好笑嗰下呢就係佢最好笑嗰下其實就係呢嗰個大媽後尾就話後尾就講唔掂數啊。咁個大媽就話你而家呢架單車呢就係證據嚟嘅，我咁佢企起身就然之後呢就攞咗佢架單車，佢話我而家就走去搵個公安呢就討個公道，咁然之後跟住呢呢頭禮手就即刻有個公安嚟，咁最精彩嗰幕呢就係呢個公安一嚟呢嗰個僆仔呢嗰個男主角呢自己瞓低啊，吊撚翻轉屈鳩翻嗰個大媽咧，話係個大媽揸住個單車撞鳩佢咯。咁咧呢個係全晚春晚幾個小品劇咧，係大家睇得最開心嘅，最有 gap 味嘅真係最有 gap 味嘅 呢個。 咁同埋就即係佢最後嗰句又好精警嘅，即係佢就話人倒啦，即可以扶。但是人心倒了就扶不起来了。咁呢个系即系都算系一个好有意思嘅一句嚟嘅。即系人呢你跌低呢我可以扶起你。人心倒下来呢就好难扶得起。呢个好似同共产党。呢个系即系好似同共产党咁样，同习近平讲咁样啦，即系我觉得系。咁所以成呢个小品劇系一个几精彩嘅小品劇。 有啲歌星唱歌啦， 歌星唱歌嗱，今年咧就其實都弱咗啊。咁就嗱，外國嘅 有黃渤， 嗱舊年咧就有外國舊年就請咗阿席琳迪翁啦。咁今年咧就大家識噶啦，佢話蘇菲瑪素啊，咁蘇菲瑪素嚟啦。咁啊同阿劉歡又唱一隻法文歌啦。咁就仲有就唱歌大部分呢就係掹嘴多嘅。 係喎。 真係冇乜現象嘅。咁 黃渤我都覺得掹嘴。 唔係肯定㗎屌。唔係覺得即係100%黃渤肯定係掹嘴。喂黐撚線啦咁樣做又走又跑咁樣點唱呀。 喂黃渤嗰首歌都幾 好多。好多個都係掹嘴。咁就今年其實個歌星陣容都弱㗎。咁香港啦，香港歌星就淨係得 陳慧琳啦，陳慧琳就同梁家輝一齊唱歌嘅，咁嗰隻歌好削嘅，削得好緊要。咁你講唱歌其實真冇乜值得點講啦。事後就仲有一單嘢都可以講下嘅，就係同華爾兄弟有關啦。就喺網上就有一位人就有一位大 V 嚟嘅喺微博，咁出咗一個所謂叫做藍鯨報告，因為藍鯨係嗰個代號，咁佢就列舉咗好多。證據呢就證明呢就有喺度私相授受， 請返曬所有嘅旗下嘅人， 因為馮小剛呢就係華爾嘅股東嚟㗎嘛，咁然之後嗰晚出席嘅呢即係數埋第一主持係四個加多一個，嗰個叫張國立，張國立又係華爾股東嘅，咁然之後呢就 啲歌星唔識全部都係啦， 張靚穎有份啦，嗰啲全部華爾嘅，仲有就阿姚晨啦，頭先講過，仲有楊坤啦，仲有黃真亮啦，仲有一個更加爭議嘅就係姚貝娜啦，姚貝娜，姚貝娜係邊個呢？姚貝娜就第二季嘅中國好聲音咧，佢有份參加，但係咧。佢嗰次參加其實已經係茅波嚟，因為佢係差唔多係參加中國好聲音。喂，佢其實應該走去參加我是歌手嘅，因為佢未參加中國好聲音， 已經係歌手。 佢已經係歌手啦，《甄嬛傳》嘅主題曲係佢唱啦，1942嗰隻係佢唱啦，全部1942係馮小剛噶嘛，咁已經係佢唱。 即係話曬揾曬自己人咯。 之後咧，嗰、那個未講完啊，姚貝娜其實嗰個支矛盾係乜嘢呢？你要知道呢就係呢喺中央台呢係有一個整年嘅節目就叫做我要上春晚㗎嘛。我要上春晚呢就係俾啲人呢即係美其名就俾啲人譬如阿牛你想上春晚表演嘅。 試下先。 American Got Talent 嗰隻囉然之後就即係上去 爭取上去春晚啦。 喂姚貝娜係去嗰度啊話自己可以要上春晚。跟住評審係邊個啊張國立啊屌你老尾咁樣係真係假撚到暈㗎其實你有視頻可以睇返咁然之後就即係又話姚貝娜仔嗰度嚟囉咁然之後嗰晚喺春晚呢佢就唱咗就叫做咩要類似咩要我中華嗰啲啦一大班解放軍咁樣陪緊住佢唱啦仲要揀一個好撚正嘅時間就係11:50多嗰隻囉最撚好時間 倒數時間 咁所以就俾人屌撚到仆街啦即係話屌你喂你而家喂究竟係中央台嘅春晚呢因為華爾兄弟嘅春晚呢 即係好係啦睇下馮小剛下一鋪下一道電視唔係電影有冇呢條女啦做唔做啦 唔係呢條女根本係華爾係重點 嚟 嘅女㗎 咁唔會俾啲咁嘅時間啦嘛 華爾就出嚟就澄清嘅咁佢就話咁華爾個澄清呢其實就睇你接唔接受啦佢話喂我大佬華爾兄弟我而家喺中國係什麼電影公司呀即係好似當年香港嘅邵氏咁樣喂我係最撚大㗎啦咁 多人 我搵你搵唔搵馮小剛做導演我年年都要出咁撚多人㗎啦咁 都係嗌我啲人㗎啦 你吹我唔像掹我唔長㗎係咪先我唔出我啲人你個春晚 有撚人啊 收皮啦有撚人啊搵、梁振英行唔通屌你係咪先唔搭㗎 英國㗎嘛梁振英要屌你老 咁所以就做俾你睇你即係掰邊邊囉咁但係就風風雨雨係有嘅咁同埋就到最後出嚟啦成個 coming 其實就即係唔好嘅即係一啲都唔好啊！ 係佢春晚而且已經out啦講真 係 要out啦 係咁就收視率就又係普普通通啦咁好似出咗個最新嘅收視率呢咁多個台嘅春晚呢排第一位呢仍然今年都係湖南衛視係都係湖南衛視 佢搞啲最叻嘅 咁中央台嗰個就我諗233啦因為佢又即係佢嗰啲慣性收視好撚強㗎嘛即係今時今日你話其實你話邊有其實你來來去去即係你邊有啲人會草有心機好似20-30年前咁樣坐定定去睇呀即係你打開中央台睇春晚基本上只係得兩種人第一種呢就係慣性收視夜晚食團年飯開撚住個電視仍然都係中央台春晚另外一種嘅就係今時今日啲年青人為一吐槽㗎咋嘛為一吐槽 咋嘛 為一屌啊你唔睇冇得屌㗎嘛 我哋都係啫我哋都係年青人 係啊我哋都係為一吐槽 我哋都係啲人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所以我覺得係兩種咁仲有一個節目呢其實都值得講下嘅就係嗰個搵呢個中央芭蕾舞團找這個總政歌舞團做回那個紅色梁子軍裡面的節錄那個練兵舞 即係呢個呢就唔同年代嘅人睇呢就有唔同嘅感受啦。佢嘅所謂叫做懷緬青春。咁但係呢即係哇呢、這個其實你話串呢我都覺得係其中一種串嚟㗎。即係即係同呢個如果你話德國新年搞一個晚會歌頌呢個納粹希特拉搵、啊、做返一場希特拉嘅舞台劇咁、嗯、你話咩感受呢係啦咁啊喂大佬做返一場歌頌文革嘅舞台劇咁啊叫做跳一場練兵舞啦嘩好正啊話俾你聽如果你後生嗰啲冇睇過呢好值得睇返㗎真喂佢真係跳得好撚好㗎、嗯啊、如果你撇開所有政治嘅嘢唔講咁仲有就搵咗孫楠啦中間搵孫楠唱咗隻歌啦咁仲有呢就再加最後一段呢就唱英雄讚歌就搵返解放軍再加一條女嗰條女叫黃芳啊哇我 highly recommend 啲文流睇喂嗰條女呢扎兩條孖辮仔穿返文革嗰啲衫喂靚女嚟㗎 係咩 索㗎直情係。Okay.是啦 我今晚 為咗個黃芳、啊、你應該要睇一次正㗎真係嘩如果解放軍嘩解放軍入面真係幾多靚女㗎 梗係啦 呢個真係喂嘩如果我係你唔係領導人呢係、哎、我而家睇兩個江澤民啦吓，点解当年睇中宋祖英啊？哇，呢件真系 你要了解，我哋解放军系要识有啲敌兵啊嘛，唔系我嚟打仗啊嘛，两件事嚟噶。我哋中国会打赢任何一场胜仗， 系 都系靠啲女嘅解放军去识有啲敌军噶嘛。 我唔觉得你讲反话噶，呢、這个 我真心说话， 绝对需要啦， 系咪先，大佬？ 今时今日啊，整个解放军有八成嘅士兵系一排青山嚟嘅。我话俾你听，一系唔系我唔好理识唔识打。 Okay. 我话俾你听，一系唔打，嗯、一打 投降啊嘛！ 屌你老咩大妈嚟打你先啦、啊，你都傻啊！ 系咯，咁咪先 内乱啊！先内乱后 外乱， 外乱啊！屌真系，所以啱噶，识友识远胜啊！ 系啦， 系啦，即系譬如你同日本仔打仗咧，你真系需要有翻十万八万个 唔使讲啦，我俾啲慰安妇佢你， 系 你过嚟， 冇错， 啲日军一定投降啊嘛！ 嗯， 喂。我搞唔晒咁多个㗎喎、哎、我都係投降算啦啱㗎喎 冇錯 你試下俾廿件女我一晚搞喂我搞唔到喎 係囉喂搞到啲敵人腳軟 我投降 咁咪易打啲囉 先咪投降啦係囉再個最簡單㗎啦 嗱咁最後呢其實講開符不符呢我喺微博呢我都搵到一個呢即係我覺得幾值得讀㗎就係個網友咁講㗎即係個關於你係符唔符個老人家嗰樣嘢呢咁喺網上因為呢個小品劇都好多人討論啦中一個我覺得好寫得好好佢咁講佢就話呢幾十年前呢一啲年輕人呢就喺廣場度呢就跳交誼舞嘅幾十年前啊咁佢話呢就不顧嗰啲當年嗰啲老人家嘅感受嘅咁而家呢就啲老年人呢就喺廣場度上面呢就跳廣場舞啦亦都不顧而家啲年輕人嘅感受嘅咁佢用呢個比喻咩佢就幾十年前呢嗰啲年輕嘅紅衛兵打砸搶整人哋吓、啊、禍害咗一班當年嘅老年人咁嘅而家咪有一班老年人日日走出嚟碰瓷呀、啊、又係自己又扮衰倒呀咁咪又喺度坑人呀咁佢話咁咪又係害咗一代今時今日嘅嗰啲年輕人咁佢話你仔細諗諗其實唔係啲老年人變壞咗係當年嗰批文革嘅年輕人今時今日就變咗今日嗰啲老年人囉 好嘢 好嘢 好嘢 嘩真係俾佢督到呢穿晒呀直情 係一串呀 真係冇得搏佢呀覺得係同一班人嚟 嘅 嘛係咪先真 係老真係講起 真係好撚好嘢 講起呢啲撞 督唔得啦呢個真 撞到嘅可唔可以講呢 case 好似不曾講過因為 咩呀北京嗰單大媽 係 嗰鬼佬撞嗰單 廣州嗰單 我冇 廣州嗰單 你咁樣唔知呀你講嚟聽下 就係因為有個大媽就話疑被撞到嘛話跟住就屈嗰個個男事主嘛個男事主谷氣嗰頭自殺死夠咗嘛跟住呢就再傳媒就梗係督啦 咁都下出嚟，跟住嗰個大媽，連大媽定係 uncle 啦，跟住話係啊，我係屈佢嘅啫，最後都係咁講，幾多恐怖你話？ 唉， 嗱，嗰人係好係做好心去扶呢個跌倒嘅長者嘅， 係 喺廣州，唔知廣州定係佛山啊，我唔記得啦。 哦， okay、 本來諗住過嚟不想講咁啦，不過勾咗啦。 咁頭先我讀嗰段嘢咪解讀咗， 解讀咗啦，呢、這個大媽。 大家明白了啦，所以真係好嘢 先。嗰條友唔自殺死，個大媽都仲一路係話緊係佢撞啊，或者咧 真係咪害咗今時今日嘅年青人？ 死咗壓力咪到個大媽度，到大媽嗰咪自然講翻出嚟，係啊，其實冇啊。 好啦，咁我哋又休息一陣啦，嗱，聽歌啦，呢只歌咧就。都係呼應返等陣我哋講嘅話題啦，等陣我哋會講下娜姐啦，中國娜姐咁啊，所以呢首先我哋揀返隻外國嘅娜姐啦，麥當娜，咁啊麥當娜有首歌呢叫 Animal 嘅，咁啊中間幾個歌詞呢好啱啊中國娜姐聽嘅，佢話 If you want, I'll treat you like an animal, if you want, I'll feed you like an animal, if you want, I'll hunt you like an animal, if you want, I'll treat you like an animal, 咁呢這個就係、是、呢首歌嘅歌名就叫 Animal, 咁我哋聽完之後呢第三節嘅北上問路返嚟講下娜姐。You want, I'll treat you like an animal.